给了大伙三个选项， A 选项是400毫克， B 选项是600毫克， C 选项是800毫克，到底哪一个才是正确答案呢？如果您知道的话，现在就抓紧时间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参与到有奖互动问答。下面还是让我们照例先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大家可以趁着资讯的时间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抓紧时间发送过来。我们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2018中国产后康复服务白皮书在近日发布，超过11000位女性的调查问卷当中，有 99% 的产妇认为产后坐月子是必修课，接近40%的宝妈有产后抑郁倾向，14%的宝妈在坐月子期间会寻求专业的服务。那如何科学的坐月子呢？其实很有讲究，在分娩之后身体要恢复到一个正常状态，通常是需要6到8周的时间。女性在产后的的确确是需要靠坐月子来恢复的，而且至少应该坐后42天。美国心脏协会发表了一份科学声明，建议儿童青少年每天看屏幕的时间不要超过1到2小时，这其中包括了看手机屏幕、电脑屏幕和电视屏幕。报告提示说，儿童和青少年每天静坐的时间大约有6到8个小时，绝大多数时间都花在了荧幕的时间上。目前已经有大量的证据证实，看电视和肥胖、增加脂肪量，还有更高的身体质量指数，也就是 BMI 指数，降低学业成绩，还有社会心理问题之间存在着关联。不吃米饭只吃菜，能不能够减肥呢？关键在于你扣除掉米饭之后吃了哪些菜和怎么吃的。除了米饭、面粉等碳水化合物比例很高的谷物类作物之外，多种菜肴也含有较为丰富的碳水化合物，例如土豆、红薯、栗子等淀粉含量较高的食物。在菜肴当中，蛋白质的能量系数和碳水化合物相近，热量也是不容忽视的。有一些菜肴烹制过程当中使用了较多的油脂，大量进食这类菜肴容易导致含热能很高的脂肪摄入过多。况且谷物也是我们健康饮食当中不可缺少的一类饮食。如果您担心米饭的热量过高让您发胖，可以选择其他的谷物来替代米饭，或者是用大米搭配粗粮做成粗粮饭来食用，这样既可以避免热量过高导致肥胖，同样也可以补充人体所必需的营养元素。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大伙儿来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性病防治所的副所长谢锦，北京市房山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统计信息科的科长赵清水两位嘉宾做客直播间，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骨质疏松到底该怎么补钙呢？大家伙儿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两位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这个谢所长告诉我们说，现在发生这个我们说还不到骨质疏松，至少骨量流失的朋友这个比例其实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少，五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朋友可能有这种骨量流失的情况了，那骨量流失发展下去就会到骨质疏松了。那也想问问，现在很多的疾病都有年轻化的一个趋势，像骨质疏松或者说骨量流失，我们都认为传统意义上应该是一个老年朋友才会出现的这个疾病，它有年轻化的趋势吗？ 这个它确实有。我们从某医院的一个9000多人北京地区的一个骨密度的检测来看，它现在的人呈现了一个 V 字形的骨质疏松的一种情况， 那就是两头高中间低， 两头高，30岁以下的尤其是男性出现了骨质疏松增加，然后30-40岁这个阶段骨质疏松是最低的，随着年龄的增长，过了50岁骨质疏松逐渐增加，现在呈现这么样一个曲线， 这个状态哈。其实我觉得老年朋友出现骨质疏松， 对对对， 大家伙儿比较容易理解，经常听我们的朋友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也知道，老年朋友由于我们的这个吸收

想做什么比昨天多什么，成长有点难懂，时间不会退后，坐着感觉不到依旧在懂的节奏，想一想你的左右，变长的头发藏着，等在哪里的每个梦，马上站起来的冲动，打破等一等的懒惰，你开始懂别人就懂。